在听这首《别问我是谁》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一首本来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歌，因为一句歌词或者歌名，或者是生活当中只有你才会明白的东西，而对于你有了意义。当别人亲切称呼的小名或者是昵称，在一首歌里同样的不断的重复，听到的时候就像是在唱自己一首给自己的歌，这就是我对于下面这首作品喜欢的全部意义。这是来自于张震岳，小雨。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能听，

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曾经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。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，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喜欢有个性的声音，像是一张一点也不媚俗的干净的脸，一点也不急于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，不做一个和别人的性格容易混淆的人。但是孙燕姿，她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同，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，只要她一发声你就知道是她。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孙燕姿的这一首《作战》。 身边大家都在，那孤单只是想象，那有什么好去忧伤？等等，任何理由把心扩大，想什么无限自在？你想隐藏还是放开？跳过去新的障碍，起跑以前许个愿望，挑战。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，想不通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，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。等到了白头苦老没有遗憾，不干脆跟自己作战，你兴趣不凡那就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开心的作战，大声点有一些不被谁打败。